心可等啊。刚才给诸位说过啊，古人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个真正修行人用功的人啊，他吃饭的时候啊，他是在舌根里头侮辱啊，啊，侮辱发心啊。我们吃饭的时候呢，是心为净转啊。为什么外面那个菜啊，酸甜苦辣咸，那是尘啊，六尘呢、啊？我们的心被他说的，哎，这个味道不错啊，这合作做得很好啊，啊，在色香味里头转，不晓得回光返照啊。啊，我们是心为净转呐、啊。啊，前面经文里头说过，佛讲过，若能转净，则从如来。我们被境界所转，而不能转净。啊，那好了，你们这个听到之后了，我们这以后做菜不要讲究味道了，哎，把它大锅菜炒一炒就算了。你们要这样学佛的时候，那都学成佛呆子了啊。这个味色香味讲不讲究？讲究。佛教这个艺术在世界上是知名的，是高度的艺术啊啊，哪有不讲求的道理呢啊。尤其对于吃东西，那中国人是世界第一啊，这叫世界法啊。讲求是一桩事啊，所以是提得起啊。刚才跟诸位说，放得下是同时埋有先后次第，一方面讲求，一方面又不分别不知道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是你的真心实情，真心啊。为什么要讲求呢？讲求这些是供养诸佛，供养众生。那为自己可以不需要啊，为别人就要讲求了啊。我们供养具里头要做到尽善尽美，那如何能不讲求呢？啊，要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恭敬心没有了。啊，修学纲领里面，这个供养是摆在第三位啊。第一个是礼敬，第二称赞，第三就是供养啊。啊，所以说是应当尽心尽力的供养，表我们自己的诚敬。供养的人要尽心尽力，接受供养的人要在这个未成里面能够回光返照，不被这个色香味所转，这就叫功夫，这叫功夫。如果为色香味所转了，那是凡夫啊。不为沉静所转，是佛菩萨啊。佛菩萨供养别人也是尽心尽力，也要做到尽善尽美 啊，这个地方我就说了一个，一个是修供养的人，一个是接受供养的人。佛门里面最注重的是修福啊，习福。一个人没有福报，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，所以要有福。福是要自己修来的。啊，修福啊，要有智慧。如果没有智慧啊，所修的叫痴福，得的果报啊，愚痴啊，愚痴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。这个吃福啊，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啊，福报之大的北港的马祖是卧鬼神啊，是卧道的鬼啊，你看他福报多大，每一天多少人去拜拜，多少人去供养他，他是鬼。啊，台北市的那个文殊宫，你看那个佛光多大，啊，那也是个鬼呀、啊，啊，你们不要说，哎呀，那是关帝。那个里头那个鬼绝不是观音堂，不是他，说的像是他的像啊，别人在那冒充，在那里享福，不是他。所以这些我们学佛的人都要想的，啊，这是卧鬼道里面有福报，哎，他在享福。啊，但是怎么样？毕竟是个鬼身呐、啊，那比我们人差远了。还有畜生道里面享福的，啊，你看看外国像狗啊，狗还有餐厅，啊，还有狗的旅馆，我们一般人都没有他享受的那么好啊。但是他不管享受的怎么好，有多少人怎么伺候照顾他，毕竟他是个狗身，他狗不能变出一个人出来，畜生身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前世所修的痴福，到恶受恶道身呢，去享受。这是我提出来的。希望大家要能警觉到，我们修福要有智慧做基础啊，不要修痴福啊。啊，凡是是非邪正真妄善恶都不能辨别的，就是修福，这个通通叫持福啊！你一切事情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修福，这是智慧的福报，就是果报不相同的。啊，所以在饮食一道，啊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刚才讲了，我们修福的人要诚要敬，不但做胃，这个做这个拿做菜来说， 色香味要讲究，材料要讲究。纵然不能取得上好的材料，最低限度这个做菜的这些材料要没有坏啊。如果这个材料的是有坏的，都要剔出去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坏的材料纵然是好的，很珍贵的，给人吃了，人家会害病啊。那你这个福修的时候就吃福了啊。上好的材料，哎呀可惜啊，变了一点味道，丢掉太可惜了，还是得丢掉。那变了味道的，变了色的都不可以用啊。所以你在修复里的时候是以健康卫生为底，要注重这个啊，不能说什么都不顾了。哎呀，我这个东西坏了，坏了也要吃，不吃掉我们不会修福啊。好，你修的那个叫吃福，你来生呢去做马祖做土地公去啊，去做那个外国人的养狗去，就做那些。这个去吃吗？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啊。再好的东西你在那收藏，一旦变味变色，统统要丢掉啊，拿去供养那些畜生啊。有些畜生可以收用啊，像一些小虫啊、蚂蚁啊、老鼠啊，他们可以收用啊，去供养他们去。所以这个吃饭不简单啊。哎，那个道人的时候既来吃饭困难你，那是什么呢？已经明心见性，正得理业心不乱，没事了。没有事情那只有吃饭睡觉了吧，没事了吧。我们现在是心地未明，事情还多了。再看底下经文，如是我乃，当知如是常苦淡之，非甜苦来，非因淡饮，又非根除，不与空生啊。这个文念你就行了啊。说何以故？若甜苦来，淡则至灭。云何之淡？若从淡处，甜皆至亡。云复云何之甜苦而相？若从学生，必无甜淡，介于苦尘，此之味根本无自性。这一段里面前面两句是说的这个知味之知，如果从舌根生，不需要借味尘，说明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味尘没有借出的时候，舌根没有味道啊。底下呢，就在说明他啊不自生啊，不他生，也不无因而生啊，就是中观里面讲的这个这个四句偈啊，是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。 这些经文要读读读熟了，如果诸位在此地领悟了，就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啊。实在讲啊，就是中观论这个四句偈的主题啊。若于空生，虚空自谓非如口知，又空自知，何观汝如呢？是故当知，邪如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那么这个六如啊，我们读了四段，在整个这一大窟啊，后面还有两段，身如与意如。虽然是讲破的是根啊，六如破的是根，实际上呢，都是就六尘上来破啊，因为这个根与尘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它是相对而生的，一边不成离呀，另外一边当然也不能够成离。啊，所以说是根要立尘，毕竟无体啊。譬如前面讲的，眼因明暗，耳因动静，鼻因通色啊，舌因有味跟无味，就是甜淡。后面讲的身有力和意，就是心啊，有这个念头的生命。但是我们应当要明了，这个六种浮尘根用与此地讲的有不同啊。浮尘根这个相很粗啊，譬如我们讲眼有开合啊，睁眼睛就把眼睛闭起来啊，这个是浮尘根它的作用啊。耳呢有动有静啊，甚至于我们讲意呀也有开合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舌根啊，舌如经文里面说，有甜与苦，显这个舌根不动的时候，但为常存，也是说明这个事情，正是显示出外面沉静有，实就有啊。所以讲根尘实啊，啊，邪实就有啊，无惧其一时啊。由着你因法而现起啊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我们在一般讲呢，是讲眼呢讲的最多啊。一般经里面，你比如楞严前面十方显见六根里面取出这个见来说，既然有十方显见了，当然也可以啊十方的显这个舌肠胃，一样的道理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那么尘有实就有，可见的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实。如果是真实的，它是永远存在，不受根尘的干涉，这就是真的啊。那么在六根里面呢，确确实实从眼根来显呢，是最为方便啊，我们很容易能够体会到，很容易能够觉察到啊。 其余根里头啊比较上有困难啊，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啊，所以说一个道理明白了，其余都能够出力旁通啊。那么底下这个经这个一段呢，我们要把它念下去啊。若难，譬如有人以冷手搓于热手啊，这是讲身弱啊。身呢就是讲的这个力和啊，借粗就是和啊，有和嘛它就有分开啊，所以还是从比喻上说，如果有一个人手很冷，借粗一个很热的手啊，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有冷热的这个现象，粗相了生了。说若冷事多，热者从冷啊，这就是手这个冷比这个热力量要大，那个热手渐渐的就冷了。如果热功盛呢，冷者成热啊，那么这个冷手慢慢才暖和了。如是以此祸觉之处啊，这是讲一个祸，各种在一个祸，显于立志啊啊，这个一祸一立啊，这个就是身如之志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身体上的啊感觉觉知啊，就是身体的觉知。涉事若成，应于劳除啊，这个事呢就是冷热之势力，在此地当作力量讲啊，一个是冷的力量，一个是热的力量啊。是健身与劳啊，同是菩提顿发老相。那么这个也没有例外啊，不论是冷啊是老相啊，热也是老所现之相。是因于力和二种妄尘啊，我们这个身的觉知啊，就这个感觉啊，发觉之中啊，在这个两种妄尘呢发觉之中，其次成相明知觉性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特别要提醒同学们啊，佛经里面所讲与现在这个医学里所讲的不一样啊，医学里头要讲啊，这个神经系统啊，他也讲的这啊，那么佛法在此地不说那些啊，不说那些，佛法从总纲领总原则上说，可是你无论怎么样去分析，确实脱不了这一个大前提，这一个大原则啊，就是菩提真心顿发老相啊，确确实实没有办法超越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极细的地方讲呢，佛法里面讲到三细六粗啊，可见的拿今天的所谓是分子原子甚至到基本粒子，通通都是菩提顿发老相啊。因于力和二种妄尘法觉居中，其次成相明知觉性，此知觉性力比力和为顺二尘毕竟无体。那么这个伪顺呢， 就是自己啊，这个身体接触啊，感觉到很舒服、很自在的，啊，顺境。逆境呢，就是相反的，不自在，啊，不舒服的接触，啊，所以说是把这个接触的成像呢，就分为啊这个两种，啊，一种是顺境，一种是逆境。逆境在此就是危。譬如我们在夏天很热的时候，我们得到这个凉风吹在身上，这是一个接触，这是顺境啊，很舒服。如果在热天的时候，在火炉的旁边，身体感觉那就很不舒服啊，那就是违境啊，就是自己不愿意受的这个境界。如是莫难。当知是觉，非利何来？亦非为顺修，不与根除，是又非空生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非利何来是破共生啊，是自他共生啊，就利何来啊，就加个一无生。夹的时候很凉，一的时候很热啊，这个地方彼此两个都有这个冷热的感受啊，他觉得哎你的手很热，他觉得哎你的手这么冷啊，有这个感受。那么这个东西觉啊，是不是自他共有的呢？不是啊，不是。所以这一句啊是破共生啊，非为顺有啊，是破他生啊。刚才我们举下夏天啊，我们吹这个热风或者借这个暖气啊，那么那个暖气与冷风啊，都是外头境界啊，外面境界就他非为顺有，不是他生。这个不与根除啊，是破不自生。又非空生呢，破无因而生。前面几段这个四种生里头是少了一个共生啊，前面这个句子里我们所看到的都有看得出啊，是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无因生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这四个意思都圆满了啊，有不共生。是何以故？若何时来，力当已灭，云何觉离？为顺二相亦复如是。是若从根除，彼无力何为顺四相？啊，则如深知云无自性。啊，那么这是说明啊其所以然的道理啊，也就是说明了。不自性，地狱空处，空自觉知，何关如如呢？如果这个身觉知是从空来的，空有知与我们自己的身心呢，应当是没有交涉。是故当知，身如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那么以上呢，见闻觉知都是指前五识啊，都是指的前五识啊，前五识对境才有啊，对境才有。那么这个知呢，实在讲呢，并不是分别才有的，二是如来藏性所现的作用啊，所现的作用。我们如果在这个里面再起分别心，那就不是前五识啊，就不是前五识啊，那就是六识在起作用。如果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又有很深的沉浸啊固执，那就变成第七识起作用。 所以我们在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个心理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复杂啊，都要是深入为实论你就能够了解啊，绝不是简单。而这个复杂的程度与这个整个大宇宙啊完全相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啊，这些银河系星星我们看复杂的不得了，实际上那个复杂了就是给我们一天到晚的见色闻声啊，这个头脑里的妄念生念同样复杂，不增不减，妙极了。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那么现在也许科学家呢有这个意思啊，有这种看法啊，可是那只是想象啊，是这么说的，没有佛法里说的这么肯定。佛法里面跟我们说的一切万法是一不是二啊，是一个真心所生的啊，而自己一个身心跟整个一个宇宙是一不是二啊，自己这个身心是大宇宙的缩小，大宇宙就是自己的身心啊只扩大，所以它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在这个小的身心看到好像有生灭，大的宇宙不生不灭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讲法身，法身就是以宇宙万法为身啊，因为宇宙万法确确实实与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啊，不但这个与自己的心有密切关系，与自己身也是有密切关系啊。这个诸位要去探求，实在是其味无穷啊，这是真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